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 但是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找住他不放，仿佛找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啊，我哋今集咧特别咧就会介绍翻就系余光中嘅诗啦。 系啊，余光中先生刚刚过身啦，咁我谂无论大家对佢嘅诗同人系点样睇啦，咁佢嘅去世咧都算系一件文化大事啦。点解呢？因为余光中的确系一度系所谓嘅诗坛祭酒啦，即系呢个称谓无论我哋点样睇都好啦，的确系象征咗佢嘅影响力吓。咁同埋。好多人读诗写诗的第一步呢，可能都是从余光中开始的，尤其上一代的一些诗人呢，当然对于年轻诗人呢，就他已经即是没什么太大的影响，可以这么说。但是毕竟是一个新诗史上即是绕不开的名字，所以我们今集呢作一个特别的纪念啦。其实余光中先生呢很多诗呢很出名，但是我自己反而呢喜欢他很多不是咁出名或者是次出名的诗。咁我今集呢我都揀了几首呢，即係都唔算话佢最出名的诗啦，但係我觉得喺呢个时刻嚟读呢都几有意义嘅。 同埋呢几日呢可能大家听乡愁已经听咗好多次啦。 係呀，咁我哋今次从另一角度切入佢嘅乡愁，同埋年轻时候嘅余光中系点样嘅，我更关注年轻时候嘅余光中。 咁我哋第一首呢就揀嚟係当我死时。 当我死时余光中。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张大陆，听两侧安魂曲起自长江黄河两管永生的音乐，滔滔朝东，这是最纵容最宽广的床，让一颗心满足地睡去，满足地想，从前一个中国的青年曾经在冰冻的墨西哥向西瞭望，想望透黑夜看中国的黎明，用17年未厌中国的眼睛饕餮地图，从西湖到太湖，到多谢姑的重庆，代替回乡。 当我死时，咁呢首就应该系余光中年轻时候嘅诗作。 系啦，应该系佢喺密歇根大学即系任教嘅时候，即系60年代嘅时候啦，喺美国。咁呢首诗呢，其实如果同乡愁对照嚟读呢都几有意义嘅。乡愁呢大家都几乎可以背出嚟啦，但系我觉得佢好概念化。所以呢正正因为佢概念化呢，所以会咁容易被用作各种用途，甚至系统战啊、宣传啊等。但系呢首当我死时呢，就佢其实就好具象，同埋呢好个人性。佢个人性呢体现到呢，系头先我哋听到啦，佢用咗好多嘅意象呢都系同身体有关嘅。佢嘅头啦，佢嘅心啦，佢嘅眼睛啦，包括呢佢嘅头发啦等等，就好似将自己嘅个人同佢所怀念嘅故国呢系混合埋一体。咁呢个呢我就感觉上呢系有受戴望舒嗰首名作我用残损的手掌有呢个根源嘅作用啦。但系大家我諗身处嗰个环境都唔一样啦，咁戴望舒嗰阵时喺监狱入面写嘅。咁余光中呢佢都感觉自己系监狱，虽然佢喺美国做緊大学老师。点解呢？因为佢已经好明确咁样知道，佢话呢个17年未厌中国嘅眼睛，佢觉得就算以后可以再见中国呢，其实都已经唔系嗰个中国啦。咁嗰种绝望感呢，其实同戴望舒当时嘅绝望感系非常之相似。 但系点解佢会提到话饕餮 地图或者人读饕餮地图。 嗱，呢度有两重嘅意义啊。第一重意义咧就现实意义咧，我睇个传记咧，咁余光中咧佢系中意收集地图嘅。佢话自从佢第一开始进入呢个流亡嘅生涯，或者漂泊嘅生涯啦，因为佢自细就跟住佢妈妈走难抗战，一路走一路走，走到去即系从南京走到四川，四川又翻翻南京，又再去到厦门，去到台湾咁样。佢话咧佢就开始中意咗收集地图，因为佢觉得地图咧可以带佢好多佢唔可以去到嘅地方。咁呢度咧，佢正正咁写就话佢喺美国咧，佢冇可能见得到中国，佢只可以睇一张中国地图。咁饕餮地图咧系一个好形象，亦都好余光中嘅写法，即系佢将佢嘅眼睛嘅嗰种渴望、贪婪，直接置换成一个饕餮之徒啊，一个好中意食嘢嘅人，去当面对美食嘅时候。嗰种，但你都知道，地图永远都系地图，佢系代替唔到真正嘅嘢嘅。 系，我记得咧，我细个嘅时候咧，我哋参加朗诵节啦。咁我当其时，我已经唔记得咗我当其时系读边一位诗人嘅诗，但我记得我师兄咧就系读余光中嘅《等你在雨中》。当其时我以为新诗就一定好押韵，因为余光中其实好多诗都系押韵， 音韵好强嘅余光中。咁我觉得呢个系佢对新诗嘅一个我觉得算系一个贡献嘅。佢嘅诗都好整齐、押韵，同埋呢个音乐性好注重啦，好铿锵。甚至会用到一啲古典嘅平仄入去，咁样佢都讲究嘅呢啲嘢吓。咁呢个我谂系佢对新诗嘅形式嘅付出嘅一个贡献。 吓，所以咧，其实亦都好多佢嘅诗咧，都系可以谱成曲啊，系嘛？ 系啊，比如话咁，佢其实喺60年代喺美国咧，佢受到美国嘅民歌运动影响啦，或者甚至摇滚佢都中意听嘅。咁佢又写咗好多文章，甚至乎咧，佢有本诗集咧就叫敲打乐啦。入边好多诗都有受民歌影响，咁当佢翻翻去台湾嘅时候咧，或者有啲诗传翻去台湾嘅时候咧，就直接咧同台湾民歌运动咧发生咗关系。咁民歌运动最出名嘅一啲歌曲咧，都系根据佢嘅诗而改编而成嘅，包括呢首直接叫做民歌手嘅呢首咧，叫做即系可以讲系提纲挈领式嘅一首，即系宣言式嘅诗歌啊！当年由杨元咧嚟唱出嚟咧，咁都系表示咗一个新嘅时期的开始。咁样 给我一张铿铿的吉他，一件锋利高飘的长发，给我一个回不去的家，一个远远的记忆插中间。我是一个民歌手，给我的歌，给我的歌，给他一块肉骨头。江湖上来的该走回江湖，走回青蛙和草泥土，找回当初欠我的土地，我的父，我的母。我是一个民歌手，岁月间的歌。就有多长，下游到上游，何须多尽量。 啱啱咧就听过就系杨贤同埋徐可欣合唱嘅《民歌手》，咁个词咧其实就系来自余光中嘅同名嘅诗作啊。 其实我都觉得系余光中呢个时期嘅诗作咧系我最喜欢嘅，亦都我好多朋友都系咁样谂啦，因为嗰个时候嘅佢咧非常之清新啊， 朴，即係有民歌嗰種味道喺入面，而且呢詩歌好好明朗，而且呢好似呢首咁樣，佢嗰種唱詠嘅氣息好鮮明，一路落嚟呢佢用咗好多甚至係好口語化嘅嘢，給我的狗一塊肉骨頭啊嗰啲，咁喺佢後嚟嘅詩都唔見到嘅，佢後嚟嘅詩非常之雅。非常之雅致，或者甚至系话非常之典雅嗰种，咁但系嗰个时候嘅佢咧系好草根嘅，可以讲，咁喺呢入边咧，佢带俾嗰阵时嘅台湾诗歌咧，系一股咧真系好清新嘅风啦，咁大家会觉得，咦，现代诗唔系咁遥不可及嘅，或者唔系一定系晦涩嘅，反而可以好明朗，好似一个歌手唱出嚟咁样，同成个嗰个时代，即系成个世界嗰阵时都系推崇呢种自由有关啦，呢种文艺嘅自由气息有关。 嗯，直头可以讲话真系诗歌咁样。 系啊，所以佢最后讲话一个新的黎明，我走进咧，咁都系一个宣言式嘅味道。我头先讲啊，即系好似诶，从此台湾嘅文艺不一样了。 嗯，咁啊呢首就系民歌手啊，啱啱听过就系连埋曲啊，曲词一齐听噶。跟住落嚟，我哋要欣赏咧就系《向日葵》。 向日葵，余光中，木锤在克里斯蒂的大厅上 ，going going gone， 平然的一响敲下去，3900万元的高价买断了全场紧张的呼吸。买断了全世界惊羡的眼睛，买不回断了一只耳朵，买不回焦了一头赤发，买不回松了一嘴坏牙，买不回匆匆的37岁。木锤举起对着热烈的会场，手枪举起对着寂寞的心脏，断耳 going， 赤发 going， 坏牙 going， 噩梦 going，羊癫疯 going， 日记和信 going， 医师和病床 going， 亲爱的弟弟啊 going， 平然的一声 gone， 一颗慷慨的心脏变成满地的向日葵，满天的太阳。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嗱，《向日葵》呢首诗呢，亦都系佢敲打乐时期嘅，咁非常之趁敲打乐呢几个字吓。呢首诗冇被谱曲唱出嚟，但系头先我哋听嚟读啦，节奏感非常之明显，而且呢种节奏感呢，系一种 modern 爵士乐嗰种节奏嚟嘅，就唔系民歌咁简单啦。咁但系佢入边嘅内容呢，又系点样呢？佢嘅内容就系当然系为凡谷抱不平啦，咁呢入边都有一个背景喺度嘅。余光中咧系最早翻译《凡谷传》嘅人，咁佢当年翻译《凡谷传》咧一指风行，咁好多人咧未睇余光中嘅诗之前已经睇咗呢个，或者未睇《凡谷》嘅画之前睇咗《凡谷传》呢本书，嗰本书后嚟又拍成电影啦，都系好流行啦。咁从此奠定咗凡谷嘅悲剧形象啊嘛，同埋我哋依家，比如今年又有一部凡谷电影系用画画画出嚟噶嘛，吓台湾翻译成《凡谷之谜》啦。咁佢咧其实入边咧讲紧嘅就系、是、凡谷咧系都有一个被误读或者系大家唔珍惜佢嘅时代。咁余光中咧入边好为凡谷抱不平嘅就系话佢睇咗呢个新闻啊，凡谷向日葵拍卖到3000几万美元，但系佢即时谂翻起。咁凡谷再生嘅时候，你哋又点样对佢呢？呢3900万元呢可以买得到啊，即係全场嘅目光啊、可以买得到新闻嘅事件，买得到我哋依家对当代艺术嗰种即係向往啊，即係好似一种补偿咁样。但係点解呢个艺术家再生嘅时候，你哋冇一个人珍惜佢呢？冇人去尊重佢，或者係帮佢嘅生活有所改善等等啦，咁于是咧就有咗呢首《向日葵》啦。咁首诗最有趣嘅就系话，佢系写视觉艺术嘅嘅内容，但系佢系用文字去写，然后咧佢节奏感系非常之听觉艺术嘅。咁呢首诗我好中意就系因为佢将呢三种艺术咧好完美咁样融合埋一齐，所以去到最后嘅时候咧就非常之凡谷。点解咧？凡谷嘅话就系咁样慷慨灿烂。交晒出嚟，就算前面十几廿行都系讲紧世界点样亏待佢，但系最后凡谷唔在乎， 啊、所以呢个系余光中嘅一首言志式嘅作品啦。啊，无论佢后嚟余光中点样都好啦，嗰、那个时代嘅余光中，我相信佢系有梵谷呢种精神。 系，同埋真系好感觉到好似自己都喺一个拍卖会里面出现咁。 系啊，成个真系完全系身临其境啊！成首诗写到吓。 系好，咁我哋最后就听呢一首啊，或者所谓春天， 或者所谓春天，余光中，或者所谓春天，也不过就在电话亭的那边。厦门街的那边有一些蠢蠢的记忆的那边，航空信就从那里开始，眼睛就从那里忍受，又灼又灼又灼，各种文字的打击，或者那许多秘密邮筒已忘记，围巾遮住大半个灵魂，流行了樱花，流行感冒，总是这样，四月来时先通知鼻子，回家走同安街的巷子。或者在这座城里一泡真泡了十几个春天，不算春天的春天，泡了又泡，这件事一想起来就觉得好冤。或者所谓春天，最后也不过就是这样子，一些受伤的记忆，一些欲望和灰尘，一股开胃的葱味从那边的厨房，然后是淡淡的油墨从一份晚报报道郊区的花信。或者所谓的老教授不过是新来的讲师变成讲师，曾是新刮念的学生，所谓一辈子也不过打那么半打领带，第一次约会的那条引他格格地发笑，或者毕业舞会的那条换了婚礼的那条换了，或者浅飞的那条后来变成深咖啡的这条不放糖的咖啡，想起这也是一种分歧的自艾，或者不能算那么残忍，除了有点窒息。或者所谓春天，也只是一种兴趣的标本，一张书签曾是水仙或蝴蝶，书签在韦氏大字典里，字典在图书馆的楼上，楼高四层，高过所有的模式，楼怕高，书怕旧，旧书最怕有书签。好遥好远的春天，青岛的春天，盖提斯堡的春天，布谷满天，苹果花落得满地，四月比鞋底更底，比风更高，鸟更高，比内战内战的公墓墓上的草，而回想起来也不见得就不像一生。所谓童年，所谓抗战，所谓高二，所谓大三，所谓蜜月并非不月食，所谓贫穷并非不美丽，所谓妻曾是新娘，所谓新娘曾是女友，所谓女友曾非常害羞，所谓不成名以及成名，所谓恼以及不恼，或者所谓春天， 或者所谓春天，呢首就相对比较长，但节奏都系明快。 哇！呢首诗简直系余光中诗入边嘅最异类嘅诗。点解咁异类呢？其实呢首诗我以前睇过冇乜太大印象，但系最近咧我又喺邓小华嘅脸书上边睇到啦吓，咁就会发现，咦啊，哇！余光中写个咁样嘅诗，好雅园啊！呢首诗点解话好雅园呢？佢入边咧对日常、对叙事、对一啲细微嘅戏剧性嘅使用啦。另外呢，就係话佢入面嘅余光中呢係一个有怀疑主义精神嘅，甚至会係有啲虚无、有啲负能量嘅。余光中不嬲好正能量㗎嘛，咁甚至佢后嚟写过话佢反对虚无咁样嘅宣言㗎嘛，但係佢都写过一首咁样嘅，或者所谓双重嘅否定。冇带嚟肯定，只系去解构咗春天呢样嘢。春天系一个好正能量嘅象征嘛。咁点样解构呢？佢入边唔单止解构春天，解构咗啊，佢喺乡愁写过嘅寄信喺呢度被解构过。咁佢写过嘅婚姻，佢又解构过。佢写过嘅呢个即系学院生活咧，亦都被解构过。咁所以喺呢首诗咧，我入边睇到一个咧，我觉得系一个好深藏不露嘅余光中。可能是佢嘅另一面，但系佢后嚟就慢慢变成咗就系一个只可以高山仰止嘅咁样嘅一个泰斗级嘅人物啦。咁但系其实 可能在这首诗或者刚才有些诗里面呢，我们可以见到一个他真正的他。 是，咁其实喺香港都唔少人都即係受余光中嘅诗影响啦。咁吓、啊、今次佢嘅过生，你又觉得即係会唔会带嚟文坛有啲乜嘢嘅影响咁样咧？ 其实即使话系受过佢影响嘅一批人啦，香港嘅一啲即係中生代嘅诗人，比如话黄良和啊、胡彦清啊老师佢哋咧，都走脱，即係走出咗佢嘅阴影，可以咁讲吓。黄良和更加系讲过咧，佢好有意识。咁样就去写同老师唔一样嘅诗帖。咁我觉得依家嚟讲冲击就已经唔再存在㗎喇，可以咁讲。但係呢只不过系一个机会俾我哋去反思一个诗人喺大时代之下佢可以做啲乜，同埋佢唔应该做啲乜。咁呢啲呢我觉得可能系诗以外嘅事情，但係又同诗密切相关。 嗯，咁我最后啦，咁我哋就带嚟呢一首歌呢就叫做乡愁四韵啦，当然都系余光中嘅诗啦。 係啦，咁就阿罗大佑献唱下。 咁我送俾大家。拜拜。 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